没有人完美。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我们听到是莫扎特的歌剧《女人皆如是》当中的一段咏叹调《微风轻拂》。不知道大家今天开心吗？今天声音纺织机，我们要用声音跟音乐回顾一下曾经，也许你有听过，在电台频道跟你的记忆中出现的那些跟古典音乐相关的故事。首先要为各位放的这个单元叫做盲笛。记得刚刚进电台的时候，我还是一个研究所毕业不久的一个，应该算小愤青吧，所以那时候电台总经理要我跟同事进行一个寻找声音记忆的原音重现的计划，就是要去录下那些曾经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未来可能会消失的声音。记得当时我的父亲告诉我说，有一种他们年轻时常常会听到的盲人按摩的盲笛，但现在好像很少听见了。他说在寒冷的夜晚听到户外还有人温暖的这样的笛音呼唤，陪伴了许多人的心。但是在当时就已经很少出现声音，要怎么找到呢？幸而透过友人长辈知道有一位盲人按摩师汪静瑞先生，他在那时候偶尔还会出来吹奏盲笛，招揽需要按摩服务的客人，所以我们就去跟他约了相约录音。当时那个录音的经验是非常震撼的。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单元盲笛。 这些声音 曾经出现在你我的生活背景之中，但是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了。 1995年11月深夜，在北投的街口，盲人按摩师汪静瑞向荒野里的侠客吹着短笛，慢慢的前进。 白天哈，因为从空气中就也可以闻得出来嘛，声音都被一些机器呀、啊，或者是人的声音，或汽车的声音给盖住了。晚上是因为人比较少，比较会有回音的声音。 他喜欢听莫扎特的音乐，空闲的时候也能用他的小笛子吹起魔笛的曲调。失去了视觉的他，用听觉在心中建立起一座声音的城市。有些人心里的城市是用声音建筑起来的。台北爱乐电台，莫扎特魔笛。这就是盲笛汪静瑞先生站在北投街口的录音。我永远记得那天深夜，他工作完毕，已经12点了。朋友开车，然后汪先生就带我们到北投当时还没有盖好的捷运站工地附近的路口。他站在一个路灯下面开始吹奏他的笛子。跟他聊天，他说其实他有时候不只吹盲笛的曲调，他还会演奏莫扎特呢。当他开始演奏这首莫扎特的时候，觉得非常感动，原来音乐的力量就是这样的。莫扎特的魔笛在那个荒凉黑暗的街口，却仿佛有整个交响乐团为他伴奏，为他照亮。但是很遗憾的，在几年之后，据我所知，汪静瑞先生因为意外而过世了。我们现在就来听莫扎特这段魔笛当中的《我是个快乐的捕鸟人》。 Ich wurde Fänger, bin bekannt bei Altertum im ganzen Land. Weiß mit dem Locken umzugehen und mich aufs Pfeife zu verstehen. Drum kann ich froh und lustig sein, denn alle Vögel sind ja mein.Vogelfänger bin ich ja stets lustig, heißa, sassa. Ich Vogelfänger bin bekannt bei alt und jung im ganzen Land. Ein Netz für Mädchen möchte ich fing sie dutzendweis für mich. Da sperrte ich sie bei mir ein und allAlle Mädchen wären mein. Wenn alle Mädchen wären mein, so tauschte ich brav Zucker ein. Die Mädchen mir am liebsten wär, der geb ich gleich den Zucker her. Und küsste küsse sie mich zärtlich, dann wär sie mein Weib und ich ihr Mann. Sie schlief an meiner Seite ein, ich wiegte wie ein Kind sie ein. 听到这是莫扎特的魔笛，然后这个是里面的这段我是个快乐的捕鸟人。我们今天是用声音回忆那些难忘的故事。刚才听到汪精卫先生的笛声，上天常会赐予人特别的礼物。继续就来听一位日本的盲人音乐家，叫做石井伸行，他演奏李斯特的作品。这位钢琴家在2009年范克莱本钢琴大赛获得第一名，他从小就是全盲，但是音感绝佳，两岁就会用玩具钢琴帮他的母亲伴奏歌唱。在他的世界里面，世界也是由声音建筑起来的吧。 斯特的钟，这是来自日本的盲人钢琴家石井伸行的钢琴演奏。这位钢琴家他在日本出了许多专辑，非常受到欢迎。如果你有看到网络上他在2岁就是用玩具钢琴伴奏的影片，就会发现这小孩子天生下来真的就是喜欢音乐，只要有音乐好像就可以感受到全世界的快乐一样。刚才听了声音集短篇盲笛，那么消失的声音还有些什么呢？传说在很久以前，淡水河口曾经有鲸鱼搁浅的记录呢。幻想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一只巨大的座头鲸静悄悄地潜入淡水河口与海洋交界的地方。人类的腥味，但是潮水的节奏让他安心。黑暗中从海底涌起一阵音乐的声音，仿佛叙述着谁一生的事情。死亡或者重生，都将是大自然最后的仁慈。巴哈咏叹调，台北爱乐电台。2004年的2月刚过完年，在淡水还是很冷的， 据说在当时台北县市政府接到通报说淡水的渡船头附近有民众发现了有海豚的踪影，有三只海豚。根据鲸豚协会判断是三只皱齿海豚，后来把它命名为小淡、小水跟小河。他们在港口滞留一周后，身体状况似乎越来越差，而且好像有点迷途的感觉。后来在大家努力之下，就把这三只海豚移回大海。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放音乐呢？小淡、小水跟小河，希望你们快乐自由。欣赏是巴哈的《G 弦之歌》，这是由帅气的大提琴家豪瑟的演奏。时间是上午3:25，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还要跟你介绍很多，也许你有听过，然后也是陪伴的许多爱乐人的这些声音跟古典音乐的故事。 Thank you. 欢迎回到雨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刚才听到这是由爱班弦乐四重奏团演奏 Beatles 的名曲 Come Together。 爱班弦乐四重奏团一直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就是他们在1990年代本来从音乐学院毕业以后，这几个年轻人已经打算放弃古典，想要玩摇滚乐或爵士乐了。还好他们还是继续演奏古典音乐，现在已经是欧洲非常知名顶尖的室内乐团。我们就来听爱班弦乐四重奏团诠释舒伯特的古典的这首作品 C 大调弦乐五重奏。这首弦乐五重奏我一直非常喜欢，就好像是一个自己已经心碎的人还想要给你温暖一样。我们就来欣赏爱班弦乐四重奏的演出。 西元1827年的某个晚上，30岁的舒伯特体内带着浓浊的酒精，在维也纳的街上游荡。一辆马车疾驶而过，梅毒末期的种种症状使他步伐有点踉跄。他几乎都一直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交朋友，在小酒馆里弹琴歌唱。可是现在他的生命即将到了尽头，此刻在煤气灯映照的黑暗之中，音乐的旋律线却像一条发光的河流，在他脑海中不断展开，向前奔流。舒伯特31岁死于维也纳，但是在他生命即将终结的最后2年之中，他写下了世界上最美的旋律。舒伯特 C 大调弦乐五重奏，台北爱乐电台，献给每一个在城市里孤独的漫游者。是舒伯特 C 大调弦乐五重奏，我们当时也透过这个音乐重现了舒伯特生前最后一段的时光。舒伯特敏感的心和他短暂的生命，他写的每首曲子都像是宝石一样闪闪发着光。来听他这首即兴曲。 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是选自舒伯特的钢琴作品即兴曲。四月的末尾，五月即将来到，不禁常常会想说，人类经历了美好的文明，这些文明有些固然是从丰盛繁华中诞生的，但是往往在最艰困的时候，艺术也能够显出它的质量跟超越现实的力量。等到我们有力气了，可以创作了，那就是我们走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你觉得呢？时间是下午3:55，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Thank yo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欣赏是俄国作曲家普罗高菲夫的第五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这是由捷克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声音跟音乐总是可以唤起珍贵的记忆连结，比如说俄国作曲家普罗高菲夫的音乐跟黑面琵鹭有什么关系？记得那是20世纪的末尾，那时候我们第一次知道每年冬天都会有一群黑面琵鹭飞行了好久的时间，穿过海洋，从北方的小岛来到台湾。那时候的记录是全球的黑面琵鹭只剩下几百只，所以已经是濒临绝种的鸟类。而当时正是台湾在世纪末的时候，非常感觉一切都很奢华，有点混乱又有点迷惘。那么当时的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濒临绝种的鸟类？而这些鸟类总是象征着大自然是否健康健全与否的生物指标。当初要设计写黑面琵鹭这篇声音集短篇的时候，刚刚进电台，对古典音乐还不是很熟悉。还好那时候的电台里面总是有很多高手，不知道是谁递了一片 CD 给我，我一听就对，就是他了，就是普罗高菲夫，他的音乐好像电影配乐一样。我们就来听听这一则黑面琵鹭。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从西伯利亚飞来了一群最后的黑面琵鹭。他们的身体里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骚动着。他们勇敢地穿越海洋，穿越夏天末尾的那场暴风雨。经过了好几个日升跟月落，终于出现了一座绿色的岛屿。收起翅膀，准备降落，穿过城市上空的尘埃。今年又要在这座贪婪的岛屿上和人类一起度过冬天。爱乐电台，等待黑面琵鹭。这是多年前的声音想象跟记录，当时我们对黑面琵鹭的了解还不够多。现在据生物学家判断，他们的繁殖地是在朝鲜半岛的外海小岛以及中国大陆的辽东半岛。在上个世纪，黑面琵鹭是濒临绝种的鸟类，只剩下几百只。经过全球保育人士的呼吁关注，在2019年，我们很高兴他们的数量已经超过了4000只，所以跟这个声音集短片里面描述的已经不一样了。而他们的栖息之岛台湾不再是贪婪之岛，已经成了黑面琵鹭来访，而我们每年都在欢迎他们到临的温暖的故乡了。听到音乐就是选自普罗高菲夫舞剧《辛德瑞拉》当中的圆舞曲。 欣赏是普罗高菲夫的辛德瑞拉的圆舞曲，原曲是管弦乐的演奏，我们听到是改编成钢琴独奏，这是由来自意大利的钢琴家史蒂芬娜的演出。普罗高菲夫的黑色幽默具有寓言式的音乐叙事，历久不衰。再来听同样也是一首他写的圆舞曲，而这首圆舞曲是选自他的俄语歌剧《战争与和平》当中的一首 Waltz， 这是由辛曼诺夫指挥莫斯科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 高菲夫的俄语歌剧《战争与和平》当中的这段圆舞曲，这是由辛曼诺夫指挥莫斯科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黑面琵鹭每年来台湾，还有许多其他的冬候鸟，其实就像是大自然带给人类的口信一样，因为你观察一个地方适合居住吗，或者是它的生态状况是如何呢，其实你看鸟儿或是昆虫来不来就知道了。今年的春天并不极尽，因为人类终于把大自然好像还给了，暂时还给了其他的动物、植物跟生物了。在古典音乐中的自然景象还有这首，我们来听，这是英国作曲家戴刘士的《春天初闻杜鹃啼》。同时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听到这首 Lullaby， 这是由美国的电影配乐大师，应该是英国吧， John Barry 他的作品，然后是由英国室内管弦乐团的演出。如果你要说听电影配乐，很多人也许说不定听这种好莱坞的电影音乐就是从 John Barry 开始的呢。再继续，这也是一位好莱坞的电影配乐家 Thomas Newman，他为电影《American Beauty》，也就是《美国新玫瑰情》所写的音乐。关于声音与音乐的记忆，当听到某些特别的音乐的时候，你曾经在哪个地方遇见过哪些人？那些曾经交汇的身影，那些鲜明的时光与色彩，是不是很久已经没有想起来了，而此刻忽然回到眼前？声音用音乐呼唤美好的记忆，珍贵的价值。色的城市是金黄色的，你骑着脚踏车奔向路的尽头，梦在远方漂浮，我在空气里用音乐静静环绕，环绕这个城市，环绕你身旁的阳光和微风。认识不算太久，但是已经成了好朋友。童年的记忆，少年时代的勇敢，长大后未曾散失的梦。音乐和语言建筑起属于我们的秘密花园。秋天，台北爱乐电台生日的时刻，我想对你说，我们不只是朋友。 不只是朋友，这是当年爱乐电台生日时候制作的单元，播出后很多人在问音乐，现在揭晓答案，配乐家就是刚才说了为 American Beauty 作曲的同一位音乐家 Thomas Newman。今天就来听听整曲。编织恋爱梦的配乐 Thomas Newman 作品，先来听来自葡萄牙的圣母合唱团，这首歌叫做 Cela 我不知道。 Virás o não virás 葡萄牙乐团圣母合唱团的最新专辑，应该算2015年的专辑 Cela。 在接下来听这首歌，你听听可能就会觉得很熟悉了，其实它也是来自 Beatles， 不过是一个翻唱的版本。这位歌手史蒂芬妮非常喜欢 Beatles， 所以做了很多重新改编诠释。来听看这首歌，叫做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The wave of his hand, nobody can deny that there's something there, there, running my hands through his hair, both of us thinking how good it can be. Someone is speaking, but he doesn't know she's there. I want him everywhere, and if he's beside me, I know I need never care. But to love him is to need him everywhere. Knowing that love is to share, each one believing that love never dies, watching his eyes and hoping I'm always there. I want him everywhere, and if he's beside me, no, I need never care. But to love him is to need love is to share. Each one believing that love never dies, watching his eyes and hoping I'm always there to be there. And everywhere,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听到这是史蒂芬妮重新翻唱 Beatles 的名曲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有没有发现今天好像其实听了蛮多首 Beatles 的改编曲，像刚刚这首，以及在之前有听到是爱班弦乐四重奏重新诠释 Beatles 的 Come Together。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原版吧。好像不知道为什么 Beatles 音乐怎么听，尤其此时此刻好像听就觉得特别好听呢。这首歌叫做 Yesterday。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ed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Yesterday.昨天一切烦恼都还很远呢。我们听到的就是 Beatles 的名曲。我们这段时间大家要用体谅跟互相帮助一起度过难关吧。最后今天要送给你的这首曲子叫做 April in Paris, 四月的巴黎。希望过了四月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彼此祝福祈祷着。声音纺织机，今天节目为各位进行到这边，希望你会喜欢今天为你安排的音乐。我是雷光夏，祝您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下周见，拜拜。